在寻找家的方向。这是怎样的感觉？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最想说的话，我应该走。

就飞过无言到村落，雨落转又回，看那天边白云朵朵遍遍，就在瞬间你出现在眼前。 Thank you.

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。 正月十五，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到玉县闹新车了，前往暖泉古镇，感受浓浓的年味儿，近距离欣赏特色打树花，观赏最负盛名的民俗社火表演和玉县特色剪纸艺术。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，010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穿越过千年山林，那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？烛烟般。 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如果如此的唯一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随时随地 听经典。 动起来，总拥有精彩未来。

诗歌曾在天空中开启，愿你能见到梦想成真的自己，愿这灿烂的光芒永远都照耀着你，在心里永存深渊和远方，渴望的生活就在此刻开始。 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

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，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正月十五，跟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到玉县闹新春了。前往暖泉古镇，感受浓浓的年味儿，近距离欣赏特色打树花，观赏最负盛名的民俗社火表演和玉县特色剪纸艺术。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，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唱歌停不下来，作业无法逃开，时间太快我做不出来，学习真的无奈，一直读书才能算是有才，生活中的 blue sky 一直想飞但飞不起来，音乐我的最爱，一直翱翔在音乐的大海，钢琴吉他我的 best life， 带我走过每次心灵受到的伤害，舞蹈随着鼓点把心中的喜怒哀乐全部跳出来，艺术中的 blue sky， 抬头挺胸张开翅膀飞起来， 等你慢慢长大后 来炫耀我的才，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听明白，我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舞台，不要在一方面就决定自己的成败，你就是你，不管别人怎么想你怎么嘲笑你，你都要向着梦想走过去，即使伤痕累累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就是老天爷正在磨练你， 等你慢慢长大后 口才，但希望大家也能够听明白，我们是21世纪的新一代，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做不来，哟，只要努力，只要拼搏，只要有实力，完成运的人就是你，不要迷茫，不要迟疑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下一个 superstar 一定就是你， 等你慢慢长大后 怎么嘲笑你，你都要向着梦想走过去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舞台，不要在一方面就决定自己。 Let's go， 等你慢慢长大后

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潘伟晨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。